好，第二節翻嚟啦。咁我哋咧头先咧就喺电话度咧，林生咧，喂，林生，我哋接翻你入嚟先。 好， 喂，嗱，我讲翻我个先。咁咧，我嗰阵时个朋友咧，佢老豆咧就有几个单位出租俾人嘅。 嗯。 咁咧，你知有时啲楼咧唔系而家咁抢手啦，系咪？即系你有时咧，啱啱嗰人搬出咗咧，你冇咁快租俾人噶嘛？ 系啊。 咁我哋嗰陣時咧，一係就攞嚟開 party 啦。嗰啲年代，通常就個衰仔咧，就間屋有人租，佢都話俾個老豆聽冇人租嘅，因為佢留翻嚟自用啊嘛。如果俾老豆知道咗咧，冇知道咗有人租，嗰陣時又唔係咁興放地產嘅，廉街招嘅。 哦，係啊，係啊。 即係嗰個年代就唔係咁興放地產嘅，就廉街招嘅。咁咧佢咁啊，佢啊留翻起一間嚟自用噶啦。咁衰仔走上去打麻雀啊，幾個。拎埋啲台啊，啲上去打麻雀啦。咁啊喺度，但系佢哋好兴打通宵嘅。佢啊记得有一次咧，打到嗰个人咧一路打咧，就一路咧好奇怪啊！即系又唔多见，佢明明系开头食咗几铺嘅，跟住之后咧又唔多见到食苦啊，成班又唔自然，又见佢咧不停咁喺度煲烟。咁啊第二朝。第二招打完啊，佢平时咧条友拗烂脚嘅，输咗咧死都要，你知有啲人系咁噶嘛？ 赖地硬嗰啲， 唔系输咗几打都要赢翻啊，打到赢翻先肯走啊， 磨烂 只啊，佢唔系喎，咁个打到第二招咧，即系啱啱一天光咧，佢就喂走啦走啦走啦，攞食做差好痛喎，佢哋觉得奇怪，有转性有冇搞错？即系平时唔系咁噶嘛，咁啊落到去咧，落到去。西文系咧，世界嗰阵时嗰间茶餐厅咧叫环球，最多讲数古惑仔嗰度。咁咧就到饮茶咧，跟住就喂搞咩啊？你咪平时你咪啱难，你都输咗好多，点解你今晚唔打啦？你咪叫我再上关嗰度打添。佢话点解？ 系咯？ 佢原来嗱，佢坐啊，佢四家啦，系咪有对家噶嘛？佢话佢睡家后面，佢话其实成晚佢望到佢对家。嗰、那个人坐喺佢后面咧，就有个人企喺度睇佢打麻雀。 男人， 但系佢哋即系佢 feel 到嘅啫，嗰三个人都唔知道，就系喺佢对家嗰度。 男人定女人啊？ 女人嚟嘅。佢最恐怖咧，就系佢开头食糊嘛，佢咪食咗几铺嘅，食咗几铺之后咧，佢发觉佢一想食糊咧，嗰个女人系好凶咁望住，即系好恶咁望住，搞到即刻耷低个头，唔敢望住，直情唔敢。本来想攞佢只牌嚟食嘅， 自摸咁 样，唔系自摸，打出就谂住食噶啦。跟住嗰女人即刻哇，好凶个样望住， 刮住佢。 间屋得四个人噶嘛，多出嚟嗰个一定唔系人嚟噶啦，系咪先？得佢哋四个打啫嘛， 入嚟有咩人会知噶嘛？自己 系啦。跟住咧，佢本来咧，其实嗰晚咧，佢就成晚喺度扮。想话唔打走噶啦，但系佢唔喺香港住噶嘛，佢唔喺西环住噶嘛，佢住九龙噶嘛，嗰阵时冇通宵车嘅巴士噶嘛，咁你冇理由咁舍得搭通宵的士啊，系咪先？佢唔舍得噶嘛，咁啊，佢冇理由喎，条友成日话唔想打咁，冇理由噶嘛，成晚都好唔斜，其实嗰三只脚咧就觉得佢好有问题嘅，不过就唔讲啫，佢系一落到去。餐厅嗰就讲，哇！那个女人唔知咩人嚟，唔知系嗰个人个咩人嚟，系啦。咁啊，咁啊问啦，咁啊讲起呢单嘢啦。咁佢又话，嗰、那个运气，咁嗰个坐喺嗰个位嗰个咧，其实坐嗰个位嗰个冇理由，佢话佢唔觉有个人企个后面，即系佢对家嗰、那个啊、 嗯， 即系好凶，有个女人企个后面好凶嘅咧。跟住佢话你见到个女人咩样啊？即系佢形容个样俾佢听咧，佢话佢好似佢细个死咗个家姐咁，即系以前早期好兴养唔大噶嘛，你一个天花整死你啦可以。佢话佢就好似佢形容得好似佢家姐，话佢呢边唔知呢边个眼下边系粒物噶。 系。 佢话嗰个女人系咁嘅，佢唔知系咪佢嗰个家姐成日企个。成日跟住佢啊，保护佢啊，即系钱都唔俾你赢啊，系啊， 咁啊惨啊，同佢打麻雀 嗰啲。嗰间屋其实嗰间屋我都领个嘢噶，系啊， 讲嚟听下。 唔系嗰阵时系喺嗰间屋度开 party 咧，咁啊有厕所噶嘛，咁我唔理啦，周围贪过瘾啊，企上个厕所度屙尿，即系本来坐厕嚟嘅，我就企咗上，觉得好污糟嘛，哇大镬，我完翻嚟哇，直情痛啊，黐肺屙尿， 后屘要我契妈帮我查只脚先搞翻掂。喂，林生轮到你咯。 系讲起我自己啲先啦，自己本身真自己经历嘅，都好多年前嘅，有一个梦境讲起嘅，我嗰时发个梦，见到有个我哋嗰啲原居民嚟嘅，有堂兄弟咧就结婚，喺梦境入边我系做大砖石嘅，啱啱咧听过，啱啱喺梦境度有个人同我讲，喂，有啲嘢要做喎、咁我都唔知咩嚟噶，你啲饭食啦，醒咗之后唔理啦，跟住几年后真系呢个村兄弟真系结婚，我真系邓砖石， 系即系佢将个梦境 成真 化翻做现实， 系啊，跟住几年后我有一次放完，同个村兄弟佢搵我去话喂去黄大仙拜神啦咁，好啊，跟住佢话拜完神之后，有啲签，嗰啲签就佢本身求子嘅，嗰啲签就话咩瓜木疏落嗰啲嘢，即系好难有之类啲嘢。跟住就话去睇个妇科医生叫做浪辉嘅，咁佢话睇咗几次噶啦咁。跟住佢话嗱，你去睇冇问题，你话如果即系唔得，你再搵我，我可能会帮到你嘅。咁跟住都唔得。跟住我咪即係又講啊，本身我師兄都有啲嘢 話， 有單咁嘅嘢我又冇得搞啊，就話睇下點先咯。跟住就去幫佢屋企睇嗰啲祖先啊，就跟住佢女家屋企又睇埋啲祖先咁。就跟住搞完之後，即係本身人做唔到嘅嘢，師兄做好啲嘅。跟住就話有啲嘢。首先就讲咗啲嘢先，佢话嗱，你3个月内唔好食猪肉。再跟住咧，再查啲嘢，查到啲嘢，原来咧呢个女家咧，本身呢个女，即系所谓我堂嫂咧，佢本身系大细妈嚟。 即系帮佢查佢，唔系我啲人，你叫佢唔好食猪肉查嘢，你查咩嘢，大佬？又查佢嗰啲查家宅， 系啦， 又 查到原来佢系大细婆，因为佢本身系大妈生嘅，佢有一个细妈嘅，原来查到咧，佢本身佢细妈咧过咗身咧，都系有料到，即系所谓继续修法啲人嘅，即系嗰啲灵体啦，就有啲嘢影响咗佢，就跟住咧，原来后屘咧嗰个女。即系所以我堂阿嫂啊，就发咗个梦，就俾佢个细妈闹佢，俾八婆俾翻过你啦咁。足啲几个月后咧，真系有咗个 B B。有咗个 B B 咧，足啲系女嚟嘅。足啲都生咗个，跟住点样办法？谂住搵师兄再搞过啦。阿师兄话。食咁多，着咁多，整定嘅咯喎，再搞。 唔系你子女缘，你子女缘薄系咁嘅喎，就算生到都未必听你话嘅喎，攞债又冇债喎。 系咯， 你强求真系唔好意思嘅喎。 足啲到依家都系得货咯。 系啊，你强求佢整个话俾个冤亲债主蚀入去，你真系多多钱唔够呕落去的。系啊， 仲有嘅。阿先啊，谂下先，都有几个嘅，都系个 friend 咧，都系本身玩成功嗰个 friend 咧，佢咧曾经试过咧带班僆仔去玩啊，去搭巴士，佢数埋几多个人噶啦，数完之后，例如六七个咁啊，佢上车咪俾六七个加埋自己咯，跟住上入边坐巴士度同佢，喂加个喎、唔系挂噶嘛。佢跟住冇同佢拗啊，佢都以为自己数错啦。跟住嬲尾再落车数过，唔系啊，得咁多噶。咩事啊？点解会多咗我？ 个司机就数，即系譬如你俾个九个钱，你以为佢以为就数漏自己啫，咁啊俾翻佢。 系啊， 但后屘再点过就根本就系九个。 系啦，佢落完车之后再点过，根本就系咁多，点会多咗个噶？所以佢拗晒头咯，究竟咩？因为系咪巴士佬睇错？因为佢本身玩神功咧，佢正常嚟讲唔应该有呢啲嘢跟住噶嘛。就算有都唔够胆咁埋噶嘛。 其实佢本身系睇到法， 唔係，我聽佢有啲學神功講咧，佢話佢有法嗰啲人咧，嗰啲會跟住佢，希望佢有一日會幫下佢啊嘛。 係啊，真係佢 跟住佢。呢啲就唔系好清楚啦，呢啲就即系佢咁同我讲啫。 跟住咧， 跟住佢落车，佢话冇再深究呢样嘢，佢同我讲就话呢样嘢点解多咗个人咯。仲有就系咧，因为嗱又系都系讲呢个 friend 咧，佢又讲喺油田嗰度，佢话好多山嗰啲地方噶嘛。佢话曾经试过咧，即系成扎大班僆仔喺成扎僆仔喺啲山度玩。哇！有啲石啊，好多人掟，即系有好多石头掟过去佢前面啊，佢哋成扎人喺度玩。就啱啱掟到佢哋嘅喺佢前面嘅。 即系突然间有石掟过嚟。 系好多石同埋啲泥一嚿嚿咁。佢话揾啲人去包叉揾佢都揾唔到。但系就掟到好多石喺佢哋前面，又掟唔到佢波。 系，即系喺啲树嗰啲树丛嗰度就有好多石头嗰啲泥掟出嚟，但系就揾唔到揾唔到个圆通。 揾唔到 吓， 揾唔到。总之就好多石喺晒佢前面。又好奇怪咯，佢话佢就同我讲鬼掟石，你睇过未啊？但我啊试过啦，鬼掟石，佢话好多咁。 喂，咁啊唔系，我人掟石整蛊人就会，即系啲人 佢揾咯，佢咪就揾扎僆，揾几个僆仔去周围抄都抄唔到咯。 就喺又喺嗰度啊？ 系又喺嗰啲山度咯，系啦系啦系啦。 哇！ 嗱，仲有一个就相当惊吓嘅，佢话咧，佢话就有时夜晚即系。放宵夜咁啦，搵啲嘢去整下嘢咁。佢话曾经试过嗰度啲地方咧，有啲废井啊，就抽咗只鸭，啲鸭血就滴咗落个废井度，好似风云变色。你哋睇戏拍戏嗰啲咧，啲鬼喺个井度走出嚟嗰啲咧，风云变色就滴咗滴嘅鸭血落去，含一啲好犀利，哇！即系吓死佢。 有冇见到啲咩嘢啊？咁佢滴 冇，就系见唔到，就系见唔到，就系嗰啲好大阵嗰啲所谓力量嗰阵嘢冲上嚟咯。 哇！ 佢系咪有只妖喺下边？ 咁 唔出奇啊！ 吓，系咪有只妖盘踞咗喺嗰度？你送啲好嘢俾佢，整啲血腥俾佢，整 呢样嘢就唔清楚啦。佢又冇讲嬲咩，最后点啊？佢就系同我讲呢件事咯。 哦，即系佢话佢学神功咧，几多呢啲咁嘅嘢见到 嘅？系啊，佢见好多嘢噶，佢成日喺街见鬼噶。 系嘛？喂，佢有冇得做嘉 宾？ 佢可唔可以做嘉宾？我记得你系边个？你打电话同我讲话约我喺附近，你踩单车翻工噶嘛？ 系啊系啊， 系咪你啊？哦，系啊， 你依家有呢啲电话咪啱晒我哋，又唔想出镜，又想讲下嘢，啲咪啱晒咯。 系啊，我哋欢迎人打电话上嚟噶。系啊。 仲可以分享过嘅，就都相当恐怖，我阿哥嚟嘅。就我关住我阿哥同我兄咧，就喺大埔凤苑嗰度啊。嗰阵时都未有工业村嘅，嗰阵时有间佢喺个凤苑附近有条溪河嗰度附近咧，开咗档啲山寨厂整家私。喺度做嘢嗰阵时咧，就好多啲伙计咧，成日整伤手脚。成日整伤手脚，本身我师兄咧就佢识噶，佢就知道有啲嘢。就曾经试过夜晚去睇下点样搞掂呢啲嘢，足之几晚都搞唔到，谂起又话足之知道可以搞啦，就约齐人，约齐人就足之就揾到，即系佢讲啊，因为我唔系亲身喺度噶，佢原来揾到嗰个本身系有只吊颈鬼， 喺间厂度啊， 系喺间厂附近噶，女鬼嚟噶，吊颈鬼，足之就收到佢。捉住佢，谂住同佢讲数，睇有咩嘢。就将只鬼就上咗只狗个身上，但系喺狗讲唔到嘢啊。就伏咗喺个台面，好静唔喐嘅。后屘就讲唔到嘢，问唔到嘢。捉住我阿哥咧，就话唔紧要，本身我哥都识呢样嘢嘅。话我上，俾佢上身。话俾佢上身咧，好似自己。 照镜啊嘛，成条脷伸出嚟好辛苦啊，即系个感觉 啊， 好辛苦啩，好辛苦。 嗯， 足之就上身同佢讲数讲掂咗，就都系由司机做，由司机做啦，由司机帮佢唔知点样送佢某一笪地方，同佢解决咗咯。 嗯， 但系 系， 但系好大镬。可能咧，真系人唔应该俾啲咁大怨气啲鬼上身。 嗯， 夺舍啊嘛。 好，足之我叔喺36岁就肺癌死咗。 肺癌死咗啊？ 系啊，36岁。 嗯。 可能真系可能嗰啲所谓呢啲怨气啲鬼咧。 嗯。 佢本身可能嗰啲怨气或者啲负能量好犀利。 接受系咪啊？你怀疑系？ 啊可能怀疑是他上了身影响了他的身体机能都不定、 嗯、 因为又这样赖啦，因为就是有这件事之后本身他就很、嗯、可能是有些问题咯， 所以做假娘呢就没乱这么做。 其实有些师傅都说呢、啊、他们即系你成日同呢啲鬼灵多接触咧，系真系会影响健康，因为你哋个磁场相撞咧，佢会影响到你个， 系啊， 即系嗰个身体机能啦，入嚟，同埋就会拖，最紧要系拖低你啲运咯。 嗯，喂，林生仲有冇啊？你 都系咁多啦。如果有嘅，不过就唔系好记得咯。 好，等你等你组织下先，下次打嚟。 好啦， 多谢你电话， 多谢晒， 多谢晒， 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， 咁我哋去一去广告先。